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我宁愿看着你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他，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不要？春已走，花又落，用心良苦却成空，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憔悴，你的眼有残留的泪，你的唇美丽中有疲惫。我用去整夜的时间想分辨，在你我之间到底谁会爱谁多一点。睡得如此沉静，胜过你心事决裂般无情。你说你想要他，偏偏注定要落脚，情灭了，爱熄了，剩下空心要。爱错放你的手，我的痛怎么形容？一生爱错放你的手。 好磁性嘅声音，来自蔡琴《用心良苦》。开始我哋今朝清晨上嚟节目，早晨啦！天气凉凉地，因为有强烈季候风信号，咁有一股达强风程度嘅偏东气流正系影响广东沿岸。喺上昼五点钟，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喺马尼拉以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是大致多云，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温度大概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在未来几日，大致是天晴，日间炎热。现时室外温是22度，相对湿度 78%。 今日的最高紫外线指数大约是9，强度属于甚高啊。强烈季候风信号仍然生效。 당신은 的野蛮女友的插曲啊。一样的心意， 配合속에서도꽃을피우우리지금모든걸잃었다해도 나를믿는당신의따뜻한눈속에 벌써나의시작이있죠 野蛮女友，当年呢套韩国电影咧都风魔好多地方，包括香港啦。听惯嘅就 I Believe 新成分，头先咧就系里边嘅插曲，平时比较少听，叫做《一样的心意》。睡公主俾心爱嘅人锡咗一啖之后就会醒，都系非常浪漫。 再倾心一吻，就算心动，现实可惜不配与你相拥。寻觅于一刻的接触，哪管即将结束，已经满足。夜半再相依。迷雾里牵圈，长夜梦中有过动魄迷人片段，没

是你让我找到根蒂，不愿离开，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后明天的心灵，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仍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心一起搏搏，那句明天风高路斜。什么才是什么是好滋味，但如再生朝朝每夜能望见你，那更加的好过。当身边的一切如风，是你让我找到根蒂，只愿留低，情是永不枯萎。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发觉我最爱与你编写，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至满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哇！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醉者便爱你多些，再多些。我最爱与你编写，哦哦，以后明天的深夜。而每过一天，每一天，这情深者便爱你多些，然后再多一些。我最爱你与我这生一起，哦哦，那句明天风高路斜。 唱又投入，听嘅又如痴如醉。张学友嘅《每天爱你多一些》，好多嘢都系一路系储蓄、储蓄、积积埋埋，爱都系每天加一点咁储翻嚟，成为一个好深厚嘅爱啊！就快五点半啦，之前我哋有呢两位朋友任贤齐、梁千华。电影《花好月圆》的插曲就是《花好月圆夜》。 情话机呀机，春意飞呀飞，谁在跳啊跳，心也比我好面皮。可惜你呀你，错不该当我后辈，望将满月光照你绝美。 明月美呀美，只怪花好艳丹飞，谁在窗呀窗，忽揽春意笑画眉，最憎你呀你，错将飞吻接落地，上青天宫阙中点醒你。行圆月好照照万里，一对鸳鸯水里戏，明月高照美上你，此爱不要实习气，静等你。Yeah, 天再去遁地，残花好年月弯弯，不枉把戏。 把酒将天问， 把酒将天问， 花开喜风云， 花开喜风云， 何时何地抱玉人， 明月枕中人，凭圆月普照照万里，日对鸳鸯水泪戏，圆月高照美神美，痴爱不要实习期，正等你呀你，飞天再去遁地，寻花好年月安稳，不枉打戏。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告新闻。政府将五个地点列入强制检测名单，任何人在今个月6号至19号期间身处强检地点超过两个钟，需要在本月21号或之前接受检测。因为有一宗或以上初步确诊个案而要强制检测的大厦，包括荃湾青山公路、新青大厦和大围美田村美亭楼，因为爆发上呼吸道感染而要强制检测的，包括屯门龙门路、新屯门中心、新一代英文幼稚园暨幼儿园屯门分校、元朗凤群街联发大厦、心仪天地国际幼儿园暨幼稚园元朗，以及北角福荫道民政事务总署铜锣湾社区中心地下、东华三院方树全幼儿园。警方發現有不法分子在網上社交平台以吸食大麻術語作為討論區的名稱，以便買家搜尋。調查後拘捕6名男子，當中3人被控販毒。案件今日上午在粉嶺裁判法院提堂。警方在行動中檢獲約33克大麻，市值約5600元。警方進一步調查後發現有被捕人士以迷你倉單位用作儲存、販賣和吸食毒品。上星期六突擊搜查黃大仙五方街一個迷你倉單位，盜破一個懷疑無牌酒吧和卡拉OK場所，拘捕16人，包括一名負責人，分別涉嫌販毒、藏毒和違反限聚令被發出告票。行動中檢獲一批懷疑毒品和酒類飲品，合共市值約29,000元。被捕男女已經獲准保釋候查。博鳌亞洲論壇年會今日在海南開幕，海南省委书记沈晓明昨日同出席年会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会面。沈晓明同林郑月娥会面时话，海南自贸港建设既是海南的重大历史机遇，亦为香港市场主体和居民带来积极效应，期待双方加强专业服务、航空、医疗等领域的合作，欢迎香港青年去海南研学和就业。林郑月娥表示，香港和海南在国内国际双循环中都处于重要位置，建议双方着眼优势互补，协同发展，不断拓展合作领域，加强两地产业互动，开展青年就业计划，推动情港合作再上新台阶。印度的新型肺炎疫情恶化，英国政府将印度列入红色名单，由星期五起禁止过去10日去过印度的旅客入境，只是容许持有英国或者爱尔兰护照或有英国居留权的人由印度返回英国，但入境后要在酒店检疫10日，以防变种病毒传入。英国已经发现103宗感染印度变种病毒株的个案。卫生大臣夏国贤表示，大部分个案与国际旅客有关，当局将会分析新变种病毒的传染性是否更高，以及现有疫苗及治疗方法会否变得无效。印度昨日新增近274,000宗确诊，再创新高。首都新德里昨日起封城，周末实施宵禁。英国首相约翰逊已经取消到印度访问。

然之后体会，每一个人的体会都唔同，每一个人对即系所有嘅嘢咧有唔同嘅见解。之所以有咁多系五花八门啊，各式各样多姿多彩嘅嘢，大家拣咗呢样咧，就继续喺学习嘅过程里边或者欣赏嘅过程里边去攞到你自己当中嘅乐趣。画画都系其中一个可能令到系画画人咧，即系心旷神怡。啊，即係好舒服嗰種感覺，完全係放低平時緊張嘅生活，咁樣咧都係一個減壓嘅一種同埋養生之道。咁所以咧，崔博士就將呢份樂趣希望同大家分享，亦都係令到喺即係受到咁多壓力啊、咁多壓力嘅城市人咧，係可以慢慢減壓，從而亦都會有一啲嘅係健康嘅常識喺翻呢一度會同大家講嘅，唔會全部係講曬講曬呢個畫畫嘅方面嘅嚇。繼續咧都會講緊咧就係我哋嘅眼睛啊，因為眼睛都係靈魂之窗，睇乜嘢都係需要對眼啊嘛。我哋點樣去好好保護咧？喺呢今日咧環節裏邊咧，大家都會聽得到啊。室外气温22度，早晨。 生命似无数连续细小故事，即使伤心了一次，再有更多梦意，想着你才会明白许多细事。藏心处，今天生活似写意，我也似忘掉往事。你那影子退出了，谁人知？在我心中的爱意。心中 国敬的我说过要你快乐，早晨时间五点四十四分啊，今日咧就有四节气嘅谷雨啊。以前咧农家嘅年代咧，咁就系听住睇住廿四节气嚟到做嘢嘅。咁啊，谷雨就廿四节气之一啦。每年嘅农历三月中咧，就系喺四月十九至到廿一期间啊。今日正正中间嘅日子吓，太阳到达黄经三十度嘅时候，呢、这个节气嘅时候嘅天气咧系温和，雨水明显系增多。对于谷类作物的生长发育都帮助很大。月令七十二气候集，七十二候集的解说里面就这样说，三月中至雨水后，土高墨洞，今又与其谷于水也，雨独作去声，如与我公田之雨，盖谷以此时播种之上而下矣。谷雨咧就系廿四节气嘅第六个节气啦，就系、是、春季嘅最后一个节气，咁亦都系唯一咧系将呢个物候时令同呢个即系农事紧密对应嘅一个节气嚟嘅。清明断雪，谷雨断霜。咁啊，谷雨节气嘅到来咧，系意味住啊寒潮天气咧已经结束啦，系极利于农作物中谷类作物嘅生长。有意思的就是说，这个时候中国江南地区秧苗初插，作物新种，最需要的就是雨水的滋润。刚刚好这个时候的雨水就较为多，每年的第一场大雨一般都是出现在这个时候。对于水稻栽插和玉米、棉花的苗期生长是有利的。歌都有一唱，四月毛毛雨。 四月毛毛雨，惊觉夏天早到步。为你等，再等，又见百花娇媚，雨中看远路。 张德兰的四月毛毛雨啊，系啦，咁啊呢一排都会系有啲嘅雨啊，咁样吓。今日咧系点样样咧？初时咧都有一两阵嘅微雨啊，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大约系26度。 今日会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时温度22度，相对湿度79%。咁啊，讲起话谷雨啦，根据《淮南子·本经训》里边有咁讲啊，昔者仓颉作书，而天雨粟，鬼夜哭。咁啊，民间对于呢一个嘅解释咧，就话系仓颉啊造字咧，唔需要上天嘅奖励，只系要求老天爷咧让人民五谷丰登，故天雨谷粒，俾人间落咗一场谷子雨。咁呢一日咧就叫做谷雨节啊。听到啲咩声？听到啲下雨声啊！听见下雨的声音。 上天留着金地。 周杰伦。 玻璃瓶里插满小小森林，青春难抵的鲜。心事的一张 是周杰伦作曲，他亦都监制而写的这首歌就叫做《听见下雨的声音》。早晨，现时温度22度，相对湿度79%。 早晨，我是周依听，大家好。 其实去到某个年纪呢，大家都应该是注重下飲食同埋健康嘅。所以我每朝一早起身呢，我就会先食一个苹果。因为苹果呢是佢啲降胆固醇是好好嘅。跟住我会食鸡蛋，因为鸡蛋呢是for你跟住落嚟做运动嘅时候嘅 energy 嚟嘅。当然运动是好重要，所以我每日都会是一早起身就会食完嘢之后就去跑步。跟住会做 gym 嘅食嘢同埋运动。对大家一定会有一个好的结果，就是清晨爽利。 这首歌呢你一定听过。 还有风声，还有钟声，但已是冷冰冰，更不应还有歌声，就似是为往事来做证。 走的总需走，伤的总伤透，我说过一分手，情意尽变假。谁知高涨热情，仍旧拍击我心头，尽力避免到最后还有。 一个版本王杰和容祖儿合唱。 还有风声，还有钟声， 但已是冷冰冰， 更不应还有歌声， 就似是为往事来做证。 版本就是王杰和容祖儿 系咯，冇乜机会合作啊。不过咧，大家喺乐坛嘅时候咧，就始终都会有一个缘分，有一个机会或者某一件事而拉拢埋两个人一齐合作。呢首歌你以前听惯啊，林忆莲同王杰合唱，刚刚嘅系 Joey， 系杨祖儿、王杰嘅《还有》。王杰咧，听闻佢就好似系移居咗去某一个地方，我都唔系太记得啦。真系以前嗰个浪子嘅形象咧，都深入民心吓。但系人好多时系随住一啲时间嘅转变或者心态转变，一路选择佢自己嘅生活。咁啊，从此话退出乐坛，就唔再接触呢个圈啦。咁所以唯有嘅时咧，靠听下旧嘅唱片，听佢嘅歌声啦吓。接近六点钟啦，一啱会有一节新闻之后，继续我哋嘅节目啦。 影响广东沿岸，在上午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马尼拉以东约570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2度，相对湿度是78%。跟着是华南海域天气报告，警报香港邻近海域、南澳以南、塞美以南、香港以南和沙堤以南吹强风，天气概况，一股偏东气流正影响广东沿岸海域。在上午五点，超强台风舒力基集结在北纬15.4度、东经126.2度附近，其中心附近最高持续风速约为每小时205公里，预料向西北偏北缓慢移动，横过菲律宾以东海域。24小时内各区天气预测，香港邻近海域吹东风5至6级，初时有几阵微雨，海有中至大浪。南澳以南及塞美以南吹东至东北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香港以南吹东风5至6级，海有中至大浪。沙堤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雷暴，海有中至大浪。海南岛东南沿岸同北部湾以南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局部地区有骤雨同埋雷暴，海有中浪。其后48小时天气展望，吹东至东南风4至5级，间中6级。华南沿岸各站最新天气报告：横澜岛吹东北偏东风6级，能见度19公里；汕头吹东风2级，能见度30公里；东沙吹东北偏东风2级，能见度10公里；黄茅洲吹东北偏东风6级；澳门吹东风3级，能见度15公里。最后是西沙吹东风2级，能见到15公里。香港电台新闻和天气报告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道琼斯指数收市报34,077点，下跌123点。标准普尔500指数收市报4,163点，下跌22点。美元对其他货币卖出价：港元7.766，日元108.17，瑞士法郎0.915，加元1.253，人民币6.512，英镑对美元1.399，欧元对美元1.204，澳元对美元0.776，新西兰元对美元0.719。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769.31美元，卖出1,771.31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FM 92.6至94.4，香港电台第一台。 AM 783。FM 92.3 天水围， FM 95.2 跑马地及铜锣环， FM 99.4 将军澳， FM 106.8 屯门及元朗，香港电台第五台， 联合广播。 公主，你唔好再瞓啦，等我锡你一啖，俾你感受下我嘅爱啦。 够钟啦， 公主你，点解我叫极你都唔醒，但系闹钟响你又醒嘅？ 因为已经4点啦嘛，我要起身听香港电台第五台，有你同行啊！星期一至五都有得听，仲有好多精彩嘅环节，好好听噶。唔同你讲啦，我去听收音机先。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 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在美国有一条兴建中的行人天桥严重出事， 为什么一座全新落成的行人天桥可以无啦啦冧落嚟砸死揸车翻工翻学的人噶？ 去到西班牙就仲得人惊，有项工程搞到全国地震添， 间间屋都喺度震，到底边度出错？ 究竟点解佢哋会出事嘅呢？ 电视节目《历史二三事之》， 点解工程又出事？ 今晚九点半， 港台电视31。 早晨阳光带来新希望和新生命，令我们每日都有机会重新开始新生活。星期一至五朝早五点到六点半，香港电台15台联播，钱佩卿清晨上来。 跟爸爸讲声早，跟妈妈讲声好，想一天多么好，好啦啦好啦啦，爸爸讲声早，和妈妈讲声好，重新一天多好。哒啦啦噜，精神爽利。 六点两个字啦，继续六点后嘅清晨爽利，欢迎你收听啊！早晨，早晨，今日咧就系4月20号，农历系3月初9，今日24节气嘅谷雨啊！咁啊，天气方面咧，部分时间有阳光，咁啊，初时咧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温度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及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时气温22度，相对湿度78%。 一日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星期二的清晨这个时间，在钱佩卿身边呢就是中大临床生化博士、浸会大学中医学博士崔兆汉。早晨啊，崔博士。 阿千早晨，各位听众早晨。 又继续我们中医养生金句之绘画而情论养生篇。咁呢个14个字嘅金句呢，又讲一讲俾啲听众听返下，溫一溫先下。 中华艺术博而深，绘画而情论养生。 一路论呢，论咗好多个朝代嘅画。今次系到咩朝代呢？ 到明代啦。 明代嘅画系点啦，崔博士？ 都几辉煌㗎。因为明代呢工商业繁荣啊，咁造成一种氛围，就令到啲艺术家呢喺综合前代艺术成就方面，前代即系宋啊、元啊嗰啲啦，创造咗有利嘅条件。喺画画方面啊，明代呢系一个流派，即系好多呢派别出现嘅时期嚟嘅。 咁有啲咩重要嘅派别啦？ 主要嘅呢我哋会提两个啦。明代宫廷亦都系呢职业画家嘅重要支持者。因为呢好主张佢哋画画嘅。因此产生咗唔少杰出嘅名家。包括呢有一个叫哲派呀，又或者叫做远睇哲派。咁另外仲有一个吴派。呢啲呢入面有好多绘画大家。 咁哲派即系咩呢？ 呢个喺明初嘅时候呢，喺元代蓬勃发展起嚟嘅文人画，由于政治因素啦，反为呢处喺低潮。个个呢都唔想呢表达自己嗰啲思想字。咁呢个时期呢，反为以崇尚南宋远睇画嘅哲派为主流。个始创人叫大俊，佢就浙江人。咁所以哲派呢个名呢就係咁样嚟嘅。佢主要呢就係服务宫廷，对远睇画有好大的影响。大俊就吸取了南宋远睇画家嗰啲神髓，因此咧佢嘅成就好高嘅。尤其是喺山水画方面。 有啲咩代表作呢？ 有春景啦、春山积翠图啦，同埋关山行旅图等等嘅。哲派另一位杰出代表人物咧，就叫吴伟，伟大嘅伟。 咁佢本来咧系一个叫江夏派嘅创始人嚟嘅，咁但因为呢一派咧同浙派嘅人物，大家都系职业画家，画风咧又同宫廷画家咧同出一源啊，所以咧时时被合称为远睇浙派啦。 嗯，明白。 嗱，吴伟咧秉承咗戴俊嘅风格，再加以发挥，咁佢嘅仕途顺利啊，做官都顺利嘅，擅长咧画人物。精于白描啊，代表作咧就有歌舞图啦，山水画有溪山鱼艇图嘅。 嗱，除咗山水画著名之外咧，其实花鸟画咧都系一向系好受欢迎嘅。咁佢哋嘅花鸟画又点啦？喺明代 啊，你真系问得好啦。其实花鸟画咧真系好受宫廷欢迎嘅。嗱喺呢方面咧，有两位杰出嘅代表人物，一个叫做林亮，一个叫做吕纪。嗱，林亮咧就善以水墨写意画法啊，写花鸟嘅，即系一种咧，好似比较随意啲嘅表达。 系 佢中意画嗰啲鹰鸟，代表作咧有鹰雁图啦、双鹰图啦，同埋咧灌木杂禽图嘅。 咁吕纪咧？ 吕纪咧就系明朝中期著名嘅宫廷画家啦。佢就善于咧工笔。嗱，头先林亮就比较写意随意啲啦，工笔咧就好工整噶。 系， 所以佢作品咧着色系好华丽嘅。代表作就有四季花鸟啦、桂谷山禽图同埋咧残荷鹰鹭图啦。 咁头先咧，你咪提咗浙派之外，仲有吴派嘅吓。 啊，呢、這个咧唔提唔得噶啦。 吓， 系点嚟嘅咧？其实我哋讲翻苏州，苏州咧处喺长江下游，古时就叫吴门。 系。 咁呢个咧系一个风光秀丽又繁荣富庶嘅地方嚟嘅，咁就继承咗咧元末文人画嘅吴门派系嘅出现同埋发展。在明代中期逐渐占据了画坛的主导地位。 是。 那吴派成员呢多数都是才子来的。他们诗书画都绝。 是。 啊、这些文人名士就代表了一种特殊风格的文人画派了。吴派的创始人叫沈周，他兴盛的时候呢就有一个叫文征明。 是。 著名的有吴门四家，又叫明四家。入面呢有沈周啦、文征明、唐人又叫唐伯虎，这个大家都懂了。 是。 还有一个仇英。 哇，其实呢这四个的名字都特别了。沈周、文征明啊，这些都挺型的名字。还有唐伯虎啦，那迟些都会介绍唐伯虎的画啊那些。 没错啦，我们过两集就讲唐伯虎的啦。 好啊。嗱，上个星期崔博士你跟我们讲了王公望的故事啊，都很传奇的。那他就有一幅名画《富春山居图》。你又好像提过说都有啲坊间流传嘅故事，好有趣，好传奇性嘅喎，系嘛？ 系啊，其实呢幅画就系王公望咧喺78岁嗰阵时咧，就为佢一位道教嘅师弟啊，叫无用师嚟画嘅。 无用师即系冇用咯， 个字面系咁样。 我谂紧佢会唔会其实系咁样改呢个名咧，系其实提醒自己要有用啊？ 可能系咁意思都唔定。 啊，即系佢系画呢幅画系送俾阿师弟无用师吓。 冇错啦。 嗯。 呢幅画画咗3年嘅。 哇！ 因为好长嘅卷画嚟嘅。 系几长啊？ 阔就33厘米。长咧就640厘米啊，即系6米几啊！ 哦，咁即系成20尺长噶啦，起码 系起码啦。 系咁画啲咩噶？系 就画咧富春江两岸初秋嘅景色，入边有啲咩咧？有连绵嘅峰峦起伏啦，散落住好多树木啊、土坡啊、亭台啊、渔船啊、小桥等等。 嗯， 将浩瀚连绵嘅江南山水啊，表现得淋漓尽致嘅。 系 王公望晚年嘅时候咧，就时时咧。都是去游山玩水啦，去观摩一下那些树林啊，观摩一下山村那些形态景色啦。相信这幅画它就是这样了。 哦，即是一路其实事前去做了观察。 你估用了多少时间去观察呢？ 几耐 啊？3-4年时间啊。 哇！ 咁同时呢在这3-4年间它就揣摩个构图。 是。 咁喺公元1350年，佢就将呢幅画呢送俾无用师啦。 嗯，即是终于完成送咗俾师弟啦。 是啦。咁过咗4年咧，阿王公望就去世咯噃。 系 咁以后咧，600多年呢幅画咧辗转咧就流传到明四家。 哦， 头先我哋提过啦，系咪？ 沈周、文征明嗰度吓， 创始人就沈周啦。 吓， 佢爱不释手啊。后来咧，佢就将呢幅画交俾一个朋友，希望个朋友同佢提啲字。 嗯， 点知呢个朋友咧就见利忘义啊，就将嗰幅画卖咗。 哦， 哇，佢就好伤心。啊，日夜咧都思念呢幅画嘅。咁后来咧， 唯有憑住記憶，因為他之前日睇夜睇噶嘛， 嗯， 自己畫一幅。 哦，即係諗住係點樣呢，就仿畫咗一幅出嚟。 冇錯啦。 咁畫成點啊？ 哇！原來佢呢個作品啊，同原作係相似到咧冇得頂啊！ 哦，即係起碼九成九咁樣。 可以係咁講啊！ 哇！即係亦都由此而證明阿沈周佢係對呢幅畫係幾咁中意啦嚇。 同埋佢啲畫工咧係幾厲害啦。 嗯。 阿沈周咧喺佢嗰個仿王公望富春山居圖上邊咧有題字講出咗呢一段事蹟嘅喎。 大痴翁此段山水台天造地設。平生不见多作，作绝凡三年此成，不积墨华，当与巨言乱真。其字色亦甚色，此卷常为余所藏，因请提于人，遂为其子干末。其子后不能有，出以受人。余贫又不能为直以复之，徒系于斯矣。即其思之不忘，那以意貌之物远失真，林子妄言，成化丁未中秋日，长洲沈周式。 嗱，呢段咧入边讲个大痴翁，大痴咧就系王公望啦， 嗯， 巨言咧就系五代一个好出色嘅画家啦。嗱，咁就讲出咗佢自己咧呢幅画又得到。到咧唔見咗，再畫翻出嚟嗰個經過啦。 係、嗯，即係一睇幅畫，睇埋題字啊，知道個背景係點樣啦。 係啦， 係。 跟住又過咗百幾年， 嗯， 啊呢幅畫咧就流傳到咧明代另一個大畫家叫董其昌嘅手上邊。 嗯， 董其昌晚年咧又將張畫咧賣俾一個收藏家，叫做吳鴻玉。 嗯， 阿吳生咧對呢幅畫咧又係珍而重之嘅，佢特登咧起咗一個樓閣啊。就將張畫咧藏喺樓閣入邊一個特定嘅房間，就叫做富春軒啊！ 即係將呢幅畫咧私有化啦，私人珍藏啦， 係咪？咁啊，中意就上去睇下咁樣。 係 嗱，到明末清兵入關啦，阿吳鴻玉咧就攞住幅畫逃難。 係 佢臨死嘅時候咧，竟然想將畫燒咗佢，我哋陪葬喎。 哎呀！ 好彩咧，喺千軍一發之際啊，佢個侄啊就偷龍轉鳳。將呢幅畫咧救咗出嚟，可能抌另一幅卷咧就落去燒啦嚇。 嗯嗯。 不過啲火咧都將呢幅畫咧燒開咗，大小兩段嘅。 係，咁分開咗即係兩橛啦，係嘛？ 燒斷咗啦。 係。 前幅比較少，但係比較完整，所以後人咧叫佢做成山圖啊。 即係剩翻咁多。 係啦，係咪啊？大幅嗰個咧就燒得咧比較嚴重啲，咁後人就將董其昌嘅提筆切割咗出嚟。就接喺咧畫手，就稱為無用詩卷啦。 哇！呢一幅《富春山居圖》呢幅畫都真係，即係佢嗰個過程一路流傳咧，都好故事性、好趣味性、好傳奇啊！嗬， 仲未完喎。 嚇！ 呢個無用詩卷後來啲人叫做紫明卷啦。原來咧去到清朝，俾乾隆皇帝咧就已經徵召入宮啊。啊，皇帝對佢愛不釋手。 嗯。 啊，點知咧後來乾隆皇又揾到另一幅。《富春山居图》的无用诗卷， 是 啊，一时间咧就真假难分啦。 诶，真系难分真与假。 系啊， 许冠杰咪有首歌《浪子心声》， 诶， 一阵间我哋可以听呢只歌啦，不如好嘛？我继续翻呢个点样分呢个真假咧吓。 嗱，咁乾隆皇咧买埋第二幅， 系 又揾班大臣嚟一齐睇睇画，睇下啲题笔嚟分真假。 嗯， 咁啊，啲大臣咧有几个都虽然认定咧。第二幅買入的才是真品 哦，即後來者才是真， 但是沒有人敢出聲，因為你揭穿了說皇帝原來認錯了第一幅是真品，那他沒有面子嘛，是不是、 嗯嗯、 好了，那不了了之。好了，到了近代《富春山居圖》真假兩份都要逃避戰亂、 嗯、 就輾轉流落去到台灣，就收藏在台北故宮博物院。 是 原先以為是假的那份，最終被鑑定為真的。 嗯，即系终于咧就还佢真相啦吓。 冇错啦，被乾隆皇认错咗嗰个真本咧，系对调身份啦。嗱，真系真作假事，假亦真啊。 嗯， 嗱，两幅画一定似得好紧要啦吓。如果唔系咧，点解咁难分呢？ 嗯，嗱，咁其实咧，我哋都拍咗条片咧，摆咗喺呢个 Facebook 钱贝卿专业清晨爽利嗰度咧。 都有掃過呢幅畫俾大家睇嘅，咁大家都可以望望嘅嚇。 冇錯啦， 嗯，古仔就講完啦，真係好動聽嚇。就去翻我哋現實嘅情況咧，就係我哋講畫嘅時候咧，都照顧埋對眼啊，因為都好用神啊嘛。咁一路都講緊啲護眼嘅嘢，咁啊今次會講乜嘢咧嚇？ 我哋上兩集就開講咗咧，同眼有關嗰啲常見病啦，講咗飛蚊症啦。今次咧，我哋講下老年性嘅白內障。 係 嗱，呢個咧又係長者非常常見嘅眼疾嚟嘅。 嗯， 嚴重嘅時候咧，就影響我哋睇嘢睇得唔清楚啦，甚至會導致失明嘅。 係 啊，所以咧積極嘅預防方法係好重要嘅。 咁不如我哋講講咧白內障嗰個係點樣嘅情況咧嚇？ 白內障咧就話我哋眼球嘅晶狀體混濁， 嗯， 令到咧我哋嘅視力模糊咗。最常見嘅種類咧就係老年性白內障，咁啊多數咧係長者嗰度出現啦。但有一啲白內障咧係先天性嘅，而其他嘅原因咧可能係由於代謝性嘅疾病引起啦，譬如糖尿病。白內障咧亦都可以由於晶狀體嘅直接或者間接嘅受損，以致眼睛長期受到紅外線的照射，譬如吹玻璃的工人的白內障，或者有一些電離輻射引起的，令到這個晶狀體蛋白質變性發生了混濁，這個時候光線就被混濁的晶狀體阻擾了，沒辦法投射在我們的視網膜上，所以看東西就蒙了。輕度白內障不一定是嚴重損傷視力的。 嗯，所以呢，即是發覺自己看東西蒙的呢，怎麼都要看看醫生先。或者呢，在這裡有沒有什麼坊間的良方可以在這裡用用呢？ 我們介紹一條相關的食療驗方，三白散。 三白散，即是三樣東西都是白。 民間驗方來的，一人量。三白就是白術、白及和白茯苓，各50克，將它磨了做粉。篩咗啲渣去啦，咁用膠袋用10克一包咁嚟分開咁， 係可以包到幾多度咧？ 我諗咧，起碼14包啦，或者你好嘢嘅，包到15包都得嘅。 嗯， 呢14、15包咧就備用啦。 嚇， 咁點用咧？就每日晚飯之後咧，就將一包粉啊，用適量嘅開水開咗佢。 嗯， 然之後加隻生雞蛋，嗱連埋蛋黃啦。咁有啲人話我唔中意食蛋黃啊，你咪用2-3隻雞蛋嘅蛋白嚟代替啦。 係，即係淨係蛋白咁樣。 冇錯啦，然之後攪勻咧，煎咗佢咧，就咁食啦。 哦， 咁你又可以加少少植物油啊、麵粉啊或者鹽啦，我嚟調下味同埋質感嘅。 嗯， 建議咧就每日一次，就15日就一個療程啦。 哦，即係總之連續去食15日。就 維 持一個療程，咁跟住睇下個感覺點啦，係嘛？ 係啦，咁如果你症狀輕微嘅，或者你見到有改善，咁你咪可以繼續咧食多1-2個療程啦。 嗯，即係可能我食咗15日之後，我隔多2-3日，我又再嚟一個15日咁食法。 係啦， 嚇，咁就算如果我即係假設我食成2-3個月咧，都 OK 嘅，係咪啊 ？OK 嘅，因為其實咧都好平和嘅藥性嚟嘅。 係。 如果你覺得情況沒有改善或者持續惡化，咁梗係應該要去睇醫生啦。 當然啦，咁呢個咧就係頭先我哋所講嘅咧，都係作為一個預防或者係一個食療，食咗都冇壞嘅，冇乜所謂係嘛？ 係啦，因為呢個係民間嘅驗方啊。 係。 咁佢療效咧係未經過驗證嘅，不過因為用嘅材料嘅藥性都係平和，所以大家試下係無妨嘅。 係好，咁啊唔該曬崔博士，各位朋友咧可以隨時上網咧重温翻我哋呢一集。可以知翻多啲細節嘅嚇，可以上香港電台網頁3w.rthk.hk 香港電台15台，或者亞洲抗衰老協會網頁4aonline.com.hk 重温嘅。咁下星期二再見啦，崔博士啊，拜拜， 拜拜。 難分真與假，人面多。险诈，几许有共享荣华，禅伴水滴不分差，无知井里蛙，徒望添性价，空得意目光如麻，谁料金屋变败瓦。命里有时终须有，命里无时莫强求。 雷声风雨打，何用多惊怕，心公正白璧无瑕，行善积得最乐也。 在 Facebook 钱佩卿专业清晨爽利那里就有崔兆汉，大家又可以看到那幅图，那幅很长的卷的图啊。同时呢亦都是有埋明天雷洪德博士所讲的跌倒受伤年轻化条片都载了，都上载了去，亦都有些平衡的示范动作的。 命里有事，终须有；命里无事，莫强求。人比海里沙，无用多牵挂。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君可见漫天落霞。名利世间似雾化， 希望大家睇到专业嘅时候，我哋清晨爽利条片上咗去嘅时候咧，你可以留言讲低你嘅嘢啦。其实好多朋友都有留到噶啦，亦都希望赞好，同埋将佢分享出去，俾好多人咧都可以睇得到。好啦，咁啊，听朝同一时间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本港寻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11宗是输入个案，当中4宗分别来自印度和菲律宾的个案，证实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唯一一宗本地个案是关联个案，患者住在屯门友爱村爱辉楼第二座8楼，全层住户要接受检疫。政府亦都围封有源头不明初步确诊个案的荃湾芙蓉大厦以及荃湾丽城花园二期第四座，要求居民接受检测。至于星期日公布确诊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的31岁女患者，他在中环云咸街中央广场一间诊所负责抽血和接待病人，有密切接触的职员和病人要检疫，中央广场亦都要强制检测。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今日在海南开幕，出席的行政长官林郑月娥接受央视访问时说，过去两三年香港经济有多重挑战，分别受中美贸易纠纷、社会动荡和新型肺炎疫情影响，多重打击下难免出现经济逆转，现在看来最坏时间已过，估计本港今年经济有 3-5% 的增长。林郑月娥说，实施香港国安法以及完善选举制度，令香港在国家安全和政权安全方面都有更好保障，有稳定的大局，又有经济动力和机遇，他对香港经济充满信心。世卫继续将新型肺炎疫情列为国际关注的突发公共卫生事件。总干事谭德赛说，上星期全球新增确诊病例超过520万宗，是疫情爆发以来最多的一星期，连续8星期上升，新增死亡病例亦连升5星期，全球死亡病例突破300万宗。谭德赛说，25至59岁的确诊和住院人数正以惊人速度增加， 可能是变种病毒传播和年轻人参与社交聚会导致。他强调只要公平分享资源，全球有办法在未来几个月控制疫情。瑞典环保少女通贝里透过视像参与记者会，指高收入国家每四人当中就有一人已经接种疫苗，但贫穷国家每超过500人只有一人已经打针，认为唯一道德正确的事是将最脆弱的一群置于优先位置。在欧洲十二支足球劲旅宣布另起炉灶，创立欧洲超级联赛后，欧洲足协公布改革欧联方案，从2024年起参赛队伍由32队增加到36队。欧洲足协星期一确认欧联改革制度，在新制下各参赛球队的比赛场数大幅上升，每支球队将进行10场主客场比赛，前八名自动晋级16强淘汰赛，第9名至第24名之间的球队将参加两回合附加赛，争夺余下的8个16强席位。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部分时间有阳光，初时有一两阵微雨，日间最高气温约为26度，吹和缓至清劲东风，初时离岸同高地间中吹强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天晴，日间炎热，现在的气温是21度，相对湿度是78%。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4月20号星期二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早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本港昨日新增12宗新型肺炎确诊个案，有11宗是输入个案，当中4个人带有 N501Y 变种病毒株。至于前日确诊帶有變種病毒的女患者是中環一間診所的護士，有專家認為要加強流行病學追蹤和增加指定群組定期檢測的次數，一陣聽下他分析。 一名32歲的男